套上坎肩儿， 怕我感冒了。 三点了一看不行，再套上棉袄， 怕我冻着。 四点一看不行，棉袄脱下来弄大衣啊， 还怕我